电话，晒一晒美丽有人。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，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，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 98.2，把青春还给你。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，它冲破黑夜的暗哑，打破现实的僵局，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。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联合荔枝 FM，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，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。来吧，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，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，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。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，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。他们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，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。欢迎收听系列小说《星云》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经过十多天的艰辛，大海终于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。 啊，看！ 履带车的顶棚打开，埃里克不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小手激动地指向远方。他的长发轻轻地吹起，飘在身后，如丝般温柔地摆动着。 哇！ 就在激动和感慨还没飘远的时候，他兴奋的脸色渐渐地僵住了。暗青色的水面，天上不见半只海鸟，空气中隐约弥漫着腐臭和咸腥味儿。阳光照在海面上，看不到所谓的波光粼粼，相反，海水却像油一样粘稠的勉强地流动着。 哥哥，这就是大海吗？ 艾利克神态黯然。 哦，好像是的，已经污染了吧。 KDA 的声音很低。凯文，那边有堤坝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萨米尔指了指，履带车驶出破旧不堪的公路，向着沿海的防洪堤奔去。越往前走，腐臭和咸腥味越重，但不至于让人无法呼吸。萨米尔把口罩扔给了艾利克。车沿着上行的坡道开到堤上，三人走下来。大大小小的地壳飞行器、气垫船、潜艇、轮渡碎成了铁屑，被海水冲击到灰黑色的沙滩上，撞击在防洪堤下，摊成一堆堆。海滩上乱七八糟，动物的死尸半遮半盖地埋着，看不到生命。那些漂浮在水上侵润到沙滩的油污，或许是从被击毁的海上钻井平台冲来的吧，也可能是摧毁的游轮。眼前一望无际的， 怎么会是这样啊？ 艾利克不仅蹲了下来，不愿再看那场景，希望似乎破碎了大半。 KDA 站在高高的堤坝上，海风吹拂着他的面庞和短发，一种感觉在他的回路里流过，那 就是死亡。这个星球的海洋就像孕育它生命一样，不是变种，就是已经死亡。曾经孕育了万物的母亲，在地球还处在一片火海中时，就保护了生命的母亲，创造了星球上所有活细胞体的母亲。如今，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几十亿年的地球史，最后的生命堡垒竟然让人类给攻破了。人类还说自己是万物的灵长，战胜了自然，却不自觉地向母亲回道，其实只是星海中的一粒尘。艾利克，这是意料之中的。 KK 蹲下来轻轻地抚着艾利克的头发，示意他不要难过。艾利克抬起头，眼睛里闪动着泪花。 我们还往前走吗？ 看来污染超出了大海的自净能力。萨米尔把脚底的一颗石子踢向远方。也不一定，别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海洋很大。萨米尔蹲在地上给两个人打气。星球的海岸线加在一起长得很。他转过身去，沿着大堤走起来。凯迪背着艾利克跟在后面，小家伙伏在哥哥的背上，抹了抹眼泪。大堤绵延至很远，萨米尔走了一会儿，看到一片长在海滩上的奇怪东西。走，过去瞧瞧。近了才看清楚，那是一片在海滩高地上的墓碑丛林，石头的、金属的、木质的碑做成各种形状，有简单的十字架和板状，也有只是一根柱子、一块铁片插在地上，还有的是用人骨和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骨骼做成的，浩浩荡荡，有好几百个。那些墓碑上有的刻着字，有的光秃秃的，只是插在那里。萨米尔在间隙中行走查看着，思索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弄成的。脚底的沙始终干燥，看来海潮到不了这里。萨米尔望着旁边高高的堤坝，心里感慨，潮水都涨不到以前那么高了，大海真的死了吗？墓群尽头远处有一座用漂流来的板子勉强固定而成的斜顶小屋，盖着黑色防水布，门开了，里面走出来一个长满胡须的穿掉色的工装裤、戴着破毡帽的老头，扛一把旧铁锹，脚底踩一双雨鞋。 有人来了吗？ 老头嘴里叼着个有缺口的空烟斗。萨米尔走上前去，伸出右手要打一个招呼，老人没有理他，自顾走向一块歪斜的墓碑前。与其说是墓碑，不如说是就是一根游船上断掉的扶手铁管，涂着红色的油漆。他自顾自地说着， 一个孩子因为这东西的断裂被冲下船，让有毒的海水毒死了。 老人好像在自言自语，萨米尔站在旁边听。 豆腐渣工程船嘛，可以理解。 老先生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管子，知道这件事的？ 幸存者说的，管子是我从海滩上捡的，不是那根，做个失忆罢了。 老人终于回了一次话。 KDA 走过来，他对老人的举动也感到奇怪。老头扶正铁管，用铁锹配好沙子，查看其他的墓碑。一根半米长的尖牙倒在地上，他走过去把那尖牙插回坏掉的沙洞里。这个也是谁的墓吗？萨米尔从没见过这种牙齿。 变种的鲸鱼从须子上长出了牙，浮游生物已经满足不了它了，它吞噬了海里的鱼，包括一对女性的夫妇。一个猎人手托干掉了它，我要了一颗牙齿。 牙齿上有几点弹痕，看得出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。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呀？ 枯瘦的老人走向碑林中央，四处检查，脸上没有表情，冰冷的像一具尸体。 路过，去南方。 埃里克被老人的气势镇住了。老头举起铁锹指了指大海， 现在还想去吗？ 埃里克低下了头不说话。去，我不相信南边还是这样。萨米尔则很坚定。老头没有反应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听见，自顾自地继续修整木丛。 二十年了，我看着海一点点的老去，我也一点点的老去，这些墓碑的主人都是可怜人，当我下去的时候和他们一起上路吧，人多我想照样也不孤单。 老头修完二十几个歪倒的墓碑后，把铁锹插在了沙土里，站起身来，吹吹酸疼的腰，对着那片大海静静地说，然后他扛起铁锹慢慢地走回了小屋。 KD 和萨米尔自动让开一条道，老人理也不理他们，他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。 进来吧，陌生人。 老人踏入房子的时候没有转身，只说了一句， 我是渔民，大海把我养育大，父亲死后我独立支撑门面，我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大海，我决定和他生活一辈子，我没有结婚，就叫他老伴儿，他总是待我很好，每天都用很美的日出来迎接我，每次出海都带给我不少好东西，也没怎么遇到过大风大浪，一辈子静静地走啊，到我老的时候他却先我死去了。 老人烤着一条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鱼，半身鳞脱落，露出红黑相接的内皮，长着参差不齐的尖锐和牙齿，眼珠一圆一扁。 看吧，海里的疯了，都疯了，他孕育不出健康的生命，都是些怪物。 还有生命在海里存活吗？ 埃里克问。 有，都快死了，快死了。 鱼烤焦后，两排尖锐的牙齿渐渐地脱落下去。 哎，死了才恢复正常嘛。 老人依然自言自语。 KDA 再次为人类的复杂而陷入深深的思考，他不知道这每一次深入的思考都在刺激着他动用大脑而不是 AI。 老头的手被污水腐蚀，脱了许多皮，表面的一层已经斑斑驳驳，露出红色的真皮层，这样的手握在任何东西上都是疼的。萨米尔看着老人若无其事地摇动着满是焦油的烤架，取下烤熟的鱼放在一个黑碗里抓着吃起来。 这难道没有毒吗？ 萨米尔有点震惊。 吃惯了就好了，死了也好。 老人自顾自地挑着鱼刺，看来毒还是在减弱，还有希望。萨米尔心里想着，眼里不禁发出了光彩。老头吃完鱼后把烤架丢在一旁，摸到一块草席上缓缓地浮下去，卷成一团，似乎要休息了。在这冬季的南海边，气温并不是很冷，但就是这样休息也是不行的。 你们还有事吗？ 老头子摘下帽子，头也不抬，一头白发杂乱地护脚着。 没有了。 他似乎就这样睡去，留下三人干坐在地上，围着熄灭的柴火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萨米尔先生，我们走吗？ KDN 问。 走，让老先生好好睡吧。 老头渐渐起了均匀的鼾声，很细微，穿过破板房，似乎传向那遥远而让他思念着的大海。 艾利克想起小时候听母亲讲过一个名为海的女儿的童话故事，为小美人鱼的遭遇而暗暗流泪过。现在看着这个老人，那个故事又浮现在他的心头，却是另一种剧情。老人的鼾声似乎停止了，卷着的身子动了一下，萨米尔以为他醒了，看了看他，老人的手无力地摊在地上，斑驳的表皮渐渐没有了红润的颜色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你怎么了？萨米尔挪过去，轻轻地摇了摇他的身子。老人顺着他的力量滚了一下，四肢平摊，鼻子和嘴里流出黑色的血。萨米尔心中一惊，摸了摸老人的脉搏，已经停止了。萨米尔愣在那里，他不敢相信，刚才还好好的人，怎么突然之间就……老人在萨米尔的影子里，神态苍老而困顿。 爸爸，怎么了？ 艾利克走过来，萨米尔伸出一只手，张开五指挡住艾利克的去路，自己的身躯遮住他的视线。他死了，不要过来。 啊，他刚才还和我们说话呢。 艾利克不敢相信， KDA 则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凯文，艾利克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命，人的生命，千千万万的人就这样结束自己的一生，帮我把他安葬了吧。从此碑林中多了一把老铁锹。 爸爸，他为什么要为那么多不知名的人立碑呢？那沙子里又没有安葬着那些人，除了他。 艾利克，人有时候会故意做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行动，那里面其实有着很深的心。凯文，你觉得呢？ 萨缪先生，他在为大海痛苦，这是显然的，他要那些人一起看着人类造的孽。 萨米尔心中一惊，凯文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呢？艾利克拽了拽 KDA 的手，示意他和自己一起为老人鞠躬。 KDA 很认真地照着做了。完毕，他回身对萨米尔说， 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，一味地追求战胜自然，发展科技，不懂得反思人性的进步是没有出路的，最后自尝苦果。 萨米尔一阵沉默， 但是我站在人类一边。 KDA 的这句话让萨米尔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。大海此刻很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。在油污比较少的地方，有一只三条腿的海龟勉勉强强地从水中爬上沙滩，喘着气，慢慢地挪动一片略微干净的地方晒着太阳。艾利克发现它时立刻就跑过去看。海龟个头很小，缺失的脚并非被什么咬断，而是生下来就没有。 KDA 看着重度污染的青黑色海水，生命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里挣扎着生存繁衍。隐约的，艾利克看到水中有几只软体动物被酸腐蚀得惨不忍睹，仍然在努力地想繁衍后代。他沉默了。 KDA 拾起地上的几块贝壳和螺丝，里边只有污泥，远处被冲上来的干海藻中隐约地爬动着一些小虫。 走吧，我们回到车上去，沿着公路行驶，应该能到跨海大桥或者隧道。 萨米尔朝两个人喊了一声，迈步向履带车走去，沙滩上留下三行沉重的脚印。履带车驶上公路，太阳已经偏西， KDA 负责驾驶，萨米尔和埃里克一边思考一边吃着刚刚加热的干粮。 爸爸，这球好难吃啊。 唉，暂时只有这个，以后会吃上好东西的。萨米尔心里不是滋味。 嗯，爸爸，我不会怕苦的。 艾利克虽然只有十岁，却很懂事。萨米尔想想自己十岁的时候，不禁惭愧起来。那时候的他还依赖着父母的庇护，不少事情不愿自己做。他还算好一些，身边有些官员和富商的后代荒唐得一塌糊涂，除了吃喝玩乐一无所长，在购物中挥金如土， 开着高级跑车在夜市中穿梭，到高档酒店花天酒地，年纪轻轻几乎是五毒皆备。这些孩子星允来的时候，他们要么是被父母保护起来，要么是很快的死掉了，一点求生能力和求生知识都没有。脆弱的内心稍微遇到可怕的事物就会濒临崩溃。萨缪尔很庆幸自己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。公路离大堤越来越远。第二天上午，车来到了跨海大桥的门外，塌碎的碎石被人们清理干净，露出一条宽阔的街道。十几种车辆还有几十个人在废检疫站的门边扎成一堆，人们的服装各异，神色不同，商量着什么，有的人不时比划着各种手势。凯文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履带车靠近，一些人转过头来扫了一眼，又转回去继续讨论。这里停着摩托、重卡、坦克、地效飞行器、钢铁外骨骼、军用装甲车，甚至有被改造的杀人机械。人们的装束大多破旧不堪，看样子都是一路披荆斩棘过来的好手。那些车辆被漆成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大多布着爪痕和弹片的机伤。 他们好像也要过海。 埃里克拉拉父亲的衣角，萨米尔跳下车来朝人群走过去。朋友，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不走呢？他说着不标准的世界语。一个澳大利亚人转过身来，用同样的语言和萨米尔交谈，不过比萨米尔标准很多。 大桥都被破坏了，还剩一座，可入口盘踞着一个怪物，我们都被拦在这里。 萨米尔顺着他的手望去，半公里外的大桥处坐着一盆巨大的花。 啊，那是什么？ 好像会发出震荡波，有几个人的机器被共振了，碎成了一堆，人也死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是吗？一点法子也没有吗？ 没有，至少现在没有。你知道共振对任何东西都是麻烦，我们打出去的炮弹都被它共振碎了，这东西似乎还涂着反光层，激光也没有用。 他一直在那里还是刚出现的？ 听说一直都在。 啊，谢谢。 萨米尔走回车去，把情况向 KDA 转述了一遍。 我去对付他。 KDA 自告奋勇。 别过去，共振是很危险的。 那我想想有什么好办法。 KDA 坐下来。 爸爸，要是能飞过去就好了。 埃里克趴在玻璃窗上，口罩下撅着小嘴，望着那盆五颜六色的怪花，他似乎很傲慢，在那里时不时摇着头。 好主意！ 人群中传出一声兴奋的喊叫，三人不约而同地转过头，只见有几个人拆下身上的枪弹，埋在一发炮弹中，又在那里翻来覆去的机械。这些旅行者，有些人开着车，有些人徒步从很远的地方到来。尽管素不相识，配合的却毫不含糊，大家都在忘我的工作着。不一会儿，一发改造好的炮弹就造出来了。 谁能把这个打出去？ 一个白人问。 我来，我的高压火炮是最好的。 一个小个子自告奋勇，登上一辆贴满了陶瓷片的坦克。众人把炮弹抱上去，他和另外两个人用力塞入炮筒，向那盆花瞄准。人们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用手遮住阳光，瞭望远方的大桥入口，准备好看戏。此时此刻，这几十个人就好像一个事先约好的队伍一样。 轰的一声，炮膛里喷涌出一股烈焰，炮弹怒吼着射出去，径直向怪花冲去，在白天里拽出一道闪亮的光束。这颗改造弹扩充了火药量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使得坦克向后猛地震了一下。这花应该对付不了吧？可就在火炮开动的一瞬间，怪花的头猛烈地摆动了一下，只见那颗炮弹发出一道闪亮的光，看来是被共振碎了。众人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，看来还有第二手。碎裂的炮弹中分出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子弹，散射开来，却基本都飞向怪花，